霸王龙化石。 霸王龙学术译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昆明市知识热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锻炼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董允跟杜琼一商量，咱俩回去得了。俩人走了，走了得想个主意，回去怎么回复这皇帝？那也得说一声。俩人硬着头皮来见后主刘禅，说丞相确实是病了，病得还很重。这俩这不胡说吗？也难怪呀、啊，怎么你自己说的你病了，世人都不见。你这不是一般的伤风感冒啊，那要是小灾小病的，真隔着去两个大臣，你能不见个面吗？可不，我们就得说你病重。哎呦，这一说呀，刘禅可真吃了惊了、啊、这还了得，看来相父病得很重，你们要去探望探望啊。随着这一声旨意下，文武百官络绎不绝来相府问病。你这么说吧，这诸葛亮丞相府门前大忙了三天，干嘛？全是来看病的，有提溜着礼物来的，有拿着保养营养药的，不管谁来谁也进不去。这次相府门前呢，还不像前几天了呢，素素晶晶的，你一叫门出来个管家，这回好，派了好多武士，好几十人，横刀而立，剑戈长矛，好嘛，加上卫队了，怕什么呀？怕你硬往里闯，干脆就是不见，哎，就让丞相静静的养这么几天就行了。这几天时间过去了，每次回来见刘禅都这么说，一个能进得去门的都没有。刘禅可真是要哭了，哎呀，看来寡人的西蜀休矣啊，我这地方算完了，相府他不让进门，我家相父得的什么病他也不告诉我们一声，看来他这是袖手旁观不管了，这可怎么办？有人给他出主意，万岁，您跟皇太后说说吧，问问太后他老人家有没有什么办法，能不能下个诏书召见召见这位诸葛丞相。嗯，只好如此。刘禅带着一部分文武来到后宫见太后，他跪倒在太后的面前哭诉了这番经过。老太后大吃一惊啊，哎呀，丞相这是怎么了？到底是真病还是假病？眼看西川危急到如此地步，丞相怎么能够脱病不出呢？哎呀呀，这便如何是好？来来来，带我亲自到相府问一问丞相得的是什么病。如果真有病，那没办法， 人吃五谷杂粮，天灾病业，那谁避免得了？但是您不管是什么病，您也得给个面儿见，得说几句话呀。因为什么呢？现在您可不是一般的丞相。这么说得了，虽然有皇帝留差，可是西蜀这事儿的军政财文民事诉讼一应等项全归诸葛亮管。您这时候病谁受得了？如果要没病，太后心想，诸葛亮，那我可就得要问问你了，你有负先帝托孤之情啊。刘备白托付你了，合着你全忘了，这不欺负我们母子吗？吩咐起降。手下的大臣一看，慢来，我看太后您就不必去了吧，不必惊动您的大驾了。怎么办？如果要去，是不是让万岁亲自去一趟，到相府看看丞相是什么病情，是怎么回事？如果万岁去，丞相还不与见面，那么太后您呢，也不必亲自去，您就坐在太庙之中召见孔明，在太庙里见见诸葛丞相，有什么话您问不了他呀？太后含着泪点了点头啊，爱卿们说的对呀、啊，那皇儿你就去一趟吧，遵旨。刘禅领旨之后，收拾了一下，吩咐摆驾，率领着满朝文武，皇帝亲自到丞相府探病。嚯，由打皇宫奔相府，这条街就净了街了。净街那当然，皇帝出来了，皇储殿到净水坡街，各个家门前铺户门口全都设摆香案焚香。羽林军呢、啊，由打皇宫宫门这儿一直的站在相府的门口，今日的这个气氛与往日大不相同。皇帝刘禅乘着辇车，带领着文武来到相府的门前。相府门前管家和那些门卫这么一看呢、啊，全吓傻了，皇上来了还敢站在那儿持戟而立，舔胸叠肚，撇儿大嘴啊，不行了，怎么办？全趴下吧。趴下干嘛？就是全跪下，把刀枪一放，噼噜噜全都跪那儿了。刘禅吩咐一声停车。怎么，别看我是皇帝，我也不能把辇车坐在相府的门口，因为这位丞相啊是相父，父者爹也，干脆谁也惹不起，老早下去。他下了辇车，亲自到门口这儿了。哎，这倒好，怎么感情这诸葛亮丞相府的人呢、啊、也是看人下菜碟儿。你说怪不怪，满朝文武甭管谁来都挡驾，唯独皇上来了，没有一个敢上前拦住。嘿，你要干嘛你？看丞相不行，病着呢，没有敢言语的。趴在那儿的那些人呐、啊，连头都不敢抬呀、啊，一个个耷拉着眼皮，就瞅着那土地，忍着在那儿，没敢言语的。皇上可倒好，大模大样进来了。众文武一看，怎么样？万岁进去了，咱们也跟着进去吧。咱进去能让进去吗？嗨，前面不是有皇上领着头呢吗？咱们悄悄的顺两边溜吧，往里全都进来了。你别看这么多人进相府了，一个嚷的也没有，这是什么时刻呀？再说您没瞧着谁带队吗？皇帝在前面，你们后边乱嚷嚷，这能行吗？这个刘禅进来了一看，这倒好啊，怎么相府里甭管男女，谁见着刘禅谁就赶快跪倒，跪在那儿也不敢抬头，也不敢起来，可也没人理他，这滋味也不好受。怎么 这进来得有个说话的呀，是问我干嘛来了，怎么回事，全都趴地不言语。你说这怎么算的？这个刘禅叫起一个来，哎哎，起来起来。这一听赶快站起来了，怎么皇帝说话好吗？言随指出，每说一句话就是一道旨意，那不起来得行吗？吓得直哆嗦。刘禅告诉他，你甭害怕。刘禅心里说，我比你还怕呢，我这咬着牙，这强扎正的。因为什么？我怕来的人的相府到这儿，这丞相不见我，我也紧张。你瞧你还吓成这样，我问问你，丞相安在？这人一听啊，吓得没敢言语，用手往后边指。刘禅顺着他手指的这个方向过了几道门，他这么一看，哟，感情诸葛亮在这儿站着呢。哟啊，相父站这儿干什么呢？刘禅仔细这么一看呢，感情正站在那会儿关羽呢，站在那池塘边那儿看那水里头的鱼怎么游动。哎呦，好消闲呐。只见丞相有时背着双手在池塘边这儿走几步，还顺手拿起一根竹杖，拄着这根竹杖看着水里头的游鱼，看得很出神。刘禅没敢惊动，就站在老远那儿看着。过了好长时间，刘禅这么一想，我不能总在这儿站着呀，我得过去说句话呀。哎呦，自己心想，我可得慢慢的。为什么？相父是在关鱼呀，还是在钓鱼呀？如果要关鱼，有点声响不要紧，要是钓鱼的话，你把鱼给惊了，那不礼貌啊。刘禅悄悄地蹑足潜踪，他用手提着袍巾走过来了，离丞相不远处站在那会儿探身这么一看，行，不是钓鱼，怎么呢？这池塘边这根本没有鱼竿。他还没言语，他看诸葛亮外表很清闲，实际呀，这位西蜀丞相肩上那个担子可不轻啊。自从刘备在永安宫宴驾之后，诸葛亮这心情一直很不好。什么原因呢？他思念刘备，君臣在一处相聚多年，刘备很了解他，他也非常了解刘备，虽然说是君臣，可也称得起是知己之交。特别是刘备三顾茅庐，这三顾之恩，三顾之情，诸葛亮是一直不忘。刘备虽然宴驾了，可是呢，他把刘禅托付给自己了，那就是说把整个西蜀都交给诸葛亮。恰恰就在这时候，刘备刚死，后主刘禅刚刚登基，这曹丕可太可恨了，他在这时候调遣这么多人马来攻打西蜀。按古人说呀，乘人之丧，举兵征伐为不道。诸葛亮非常生气，他这些日子根本没病，抱病隐居在府里，他谁也不见。为什么？他在想退敌之策。多不容易，还是那句话，一路两路人马好对付，十万二十万人马也可以能把他退了。这五十万大兵兵分五路来取西蜀，诸葛亮也得好好费费脑子呀。所以他站在池塘这会儿正在想事儿呢，刘禅悄悄地从后边就过来了。他低低的声音轻轻地说了这么一句话：阿 丞相，您安乐否？哟，诸葛亮听身后有人说话，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呀，啪了，就把手里的竹杖扔掉了，当时是跪倒十里呀。圣驾什么时候来的？我未曾出府接驾，臣罪该万死。哎呀，刘禅往前一探身，双手把诸葛亮给扶起来了，向父平身。我来了一会子了，没敢惊动，因为我不知道相父您在池塘边这儿想什么呢。我听说相父身体不爽，身有贵恙，寡人今天亲自来探病。刘禅的话刚说完，诸葛亮笑了，万岁，老臣没有病。刘禅心说，您甭说了，怎么我已经看出来了，这气色多好啊，满面红光啊，好家伙，二目炯炯有神，精神十分焕发。哎呀，刘禅心说，您说有病也没人信。那么相父，怎么您这么长时间没有出府问世啊？相父可曾知道曹丕已经调遣五路人马来发我西川呢？如今情形十分紧急呀，不知相父作何打算？说到这儿，刘禅又要哭了，怎么他真着急呀？丞相诸葛亮满面春风的，笑呵呵的点了点头，啊，万岁，老臣已经知道了。为什么我这几天拖病不出呢？因为我正在想破敌之计。哦，刘禅这么一听高兴了，相父，原来您正在合计怎么样才能把敌人破了。哎呀，我说的呢，心说我以为您真是装病吓得不敢出府理事了呢，我琢磨着也不至于。相父，即将安出啊，您这主意怎么想的呀？能不能把敌人破喽？说着话呀，刘禅拉住了诸葛亮的两只手，简直都要跳起来了。他忘了他是皇上了，可再怎么是皇上，他年纪不大呀，他才17呀。一听说丞相有破敌的妙计，这西川就算平安无事了，他能不高兴吗？诸葛亮也乐了，哈哈，陛下，此处不是讲话所在，来来来，你我屋中一叙。说着，诸葛亮扶着刘禅要到屋里去谈谈。刘禅这么一听，嗨，还干嘛上屋里说去，您就在这儿跟我说得了。刘禅心说，我妈那儿还等着我呢。真的，哎，太后还在那儿等着回话呢。哼，丞相，我家母后要亲自来看望您。哎呀，诸葛亮一听，那可使不得，怎么能惊动太后呢？是啊，因为您这一有病，您这一不朝面，实不相瞒呐，我母后加上我都有点放心不下呀。我看咱们这么着得了，甭上屋里说去了，您就在这儿跟我谈谈得了。哎，诸葛亮一听，怎么能在这儿谈呢？怎么这对皇帝太不尊重了？说着他扶着刘禅到屋里，请刘禅在正中落座。诸葛亮往旁边那儿一站，君臣大礼吗？刘禅这么一看呢，哎呀，相父怎么能这样啊？怎么这也不得说话啊？我这儿坐着，您那儿站着，要不这么着得了，您坐下我站起来。哎，诸葛亮一听，那哪行啊，您得坐下也好，我谢座。丞相谢了座，君臣落座之后，诸葛亮吩咐备酒。干嘛？君臣要喝两盅， 相夫，我看您就别备酒了，连水也不要，您快跟我说说吧。刘禅心里说呀，我从记事儿那天我就知道了。知道什么呀？我这位相父啊，最沉得住气了。甭管出了什么事儿，天塌地陷，你瞧他吧，总是那样稳稳当当，不着急不着慌的。您倒是稳当，别人吃得消吗？相父，您到底是怎么样想的主意？想出了一个什么主意呀？ 陛下，您不必着急，不是曹丕兵分五路想取我的西川吗？ 不错呀， 他这是白日做梦。 我这几天呢，为什么要抱了一个病呢？ 因为我怕有人打扰我，这心不静，我怎么能想得出什么妙策来呢？实际我已经把拒敌之军都派出去了。 啊，哎呦，刘禅一听站起来了，相父，您什么时候派的兵啊？怎么这成都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陛下您请坐，听老臣慢慢的回禀。我确实派了兵，但是没派成都的军校，这儿的人马呀，几乎一个都没动，所以怎么能有人知道我派兵呢？兵法之妙，贵在使人不测，岂可泄露于人呢？这事儿得秘密进行啊，我怕走漏消息，所以成都的士卒我是一个都没动。哎呀，刘禅这么一听，长长松了一口气。相父，您真是神机妙算超人呐、啊！陛下夸奖了。请问相父，您是派哪儿的兵去拒敌呢？ 陛下容禀，说曹丕派这五路人马，第一路他请的是辽东鲜卑国国王柯比能，率领千兵十万来打我西川。这支人马可谓彪悍，很厉害、啊、怎么样才能把他退了呢？陛下，我想起一个人来，谁呀、啊、就是您驾前称臣的马超马孟起。马超是伏伯将军的后代，他在羌人之中威望相当高，在西凉一听马氏父子，人人竖指称赞。我让马超率领人马到西平关据守，我叫他是夜伏昼出啊，晚上啊不动，白天呢出兵，忽而像打的样子，忽而不像打的样子。那么就密计马超，告诉他应该怎么打怎么战，以智取为上，不跟这羌兵是猛打硬拼的。这样呢，柯比能他是不战自退。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光影流声，解放你的双眼，放松你的心情，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流声，用耳朵体会一个真实的世界。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我是歌手李健，故事永远是旧的，旧的时间，旧的地方， 旧的人物故事也永远是新的，新的体会，新的感受，新的领悟。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咿呀，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锻炼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陛下容禀，说曹丕派这五路人马，第一路他请的是辽东鲜卑国国王柯比能率领千兵十万来打我西川，这支人马可谓彪悍，很厉害、怎么样才能把他退了呢？陛下，我想起一个人来，谁呀？就是您驾前称臣的马超马孟起。马超是伏伯将军的后代，他在羌人之中威望相当高，在西凉一听马氏父子，人人竖指称赞。我让马超率领人马到西平关据守，我叫他是夜伏昼出啊，晚上啊不动，白天呢出兵，忽而像打的样子，忽而不像打的样子。那么就密计马超，告诉他应该怎么打怎么战，以智取为上，不跟这羌兵是猛打硬拼的。这样呢，柯比能他是不战自退。哎呀，刘禅一听，妙，相父您这哨人马派的是太妙了，请问相父，那您又派谁去拒敌南蛮王孟户呢？孟户领着蛮兵十万攻打我们的益州啊，我看这是最厉害的。陛下不必忧心，我已经派遣了魏延魏文长，让他带领人马去据守关隘，我令他是左出右入，右出左入，用疑兵之计去退孟户。孟户一见这人马忽起忽落，忽出忽入，他必然生疑，这一生疑是绝不敢前进。我觉得益州会万无一失啊。哦，相父，那反将孟达其上庸之兵，相父您怎么样对付他呢？陛下，您要知道，叛将孟达有一个好友在陛下驾前称臣，谁呀？就是那李岩。我已然仿着李岩的笔体写了一封书信。为什么不让李岩写？因为我在扶先帝灵柩回成都的时候，已经派李岩率领人马是镇守魁关，唯恐啊江东从魁关进兵，所以李岩没在这儿。我呢就仿着他的笔体写了这么封书信，这封书信准起作用，只要孟达一见这个信，他必然脱病按兵不动，这路人马就不必担忧了。还有一路人马就是曹真。哎呀，相父啊，我觉得他这几路人马里边最厉害的那就得说是曹真了，因为我听说曹丕委任他为一路侠五路五路总都督啊，这支人马十分骁勇， 可不大好退呀。陛下，您说的对，曹真是很难对付，可是我挑选了一位大将，谅曹真他也休想闯进我的阳平关，根本不可能。相父，您派的是谁？就是那赵云赵子龙，去据守阳平关。阳平关地势险要，这个地方山川非常险恶，是个重要的关隘，可有一样，一人打手是万夫莫入。我派赵云领兵据守，一赵云赵子龙声名赫赫，在曹将之中一听赵云他们都得合计合计，尤其此人是智勇双全，善于用兵，他要据守住了阳平关呢，那曹真休想取关，一日取不下，数十日取不下，他呀慢慢就心灰意冷，没有办法再往前攻了，是只好退兵。哎呀，刘禅听的这会儿，这酒就有点喝不下去了，简直乐得他要跳起来，手舞足蹈。高兴的刘禅伸手抓住了诸葛亮丞相的袍袖，来回直晃。这怎么了？他乐的。可他是皇帝，是他是个小皇上，今年他才17呀，在诸葛亮跟前就是个小孩一样，这一高兴不知道怎么的好了。特别是诸葛亮这妙计简直是神鬼莫测呀，你看看，尤其派赵云赵子龙，怎么一提赵云，甭管什么时候，刘禅就喜笑颜开。为什么呢？那赵云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哦，没有人家赵云赵子龙将军，哪有今天的阿斗刘禅呢？啊，当初赵云将军为救我，那是多不容易，在曹操的万马军中杀那个七进七出，那是在怀里头把我给揣出来的。嘿嘿，我永远也忘不了子龙将军的恩情。相父，您真会挑选人呐！只要我家恩人赵云的这杆大旗往阳平关那儿这么一插，曹真呐，嘿嘿，就是那曹甲。嗨，刘禅乐糊涂了，怎么哪儿找曹甲去？哎呀，今天您派赵云据守阳平关去挡曹真呢，您真会挑选人才呀、啊！这员将算派对了，看来这五路人……哎，刘禅一算不对呀、啊，怎么这不才四路吗？还差一路呢，孙权那儿怎么办呀、啊？哈哈哈哈，诸葛亮一听乐了，陛下，方才我在小池塘边那会儿就在想怎么样能退孙权，我想不派兵将去拒敌孙权，那相父您打算怎么办？我想派以能言会道舌辩之士，找一位说客去出使东吴，劝说孙权不要出兵，我还没想起这么一个恰当的人来。正在这时候，圣驾到了，您就来了，所以把我的思路给打断了。哎呀，刘禅这后悔呀、啊，心说我在门口那儿再多站会儿就对了，还是我过于着急了，不应该过去。你看看，把相父的思路打断了，哎呀，这都怪我呀！你这后悔的不得了。你这么办得了，相父您还站在池塘边那儿去站着去，再接茬想，我还出去在门口那儿站着怎么样？诸葛亮一听，这都是小孩话，怎么那怎么能行啊？您让我站那儿接茬想去呀、啊？哎，不大好想了。确实，刘禅过去这一说话呀，把诸葛亮思路打断。这些少人马呀，都是这么安排的。 唯独这孙权这儿，他真想派一个能说会道的人，还没想起来。 哦，哎，相父，那您就继续慢慢想吧。哎，看来您这几路人马安排得非常周到。 陛下，这还不算周到呢。怎么，老臣唯恐有失啊，虽然派出这么些少人马去，我还不放心。那怎么办呢？我又派关兴、张苞各领3万精兵，他们是几路支援，总接应使，是哪儿有事儿往哪儿赶。这叫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怕出纰漏。所以呢，又派出这么两员将去。 哎呀，刘禅听着这儿挑起大指，相父，您这安排的真是天衣无缝啊，太周到了。这么着得了，我看呢，别打扰您了，您呢还继续想让谁去出使江东，我呢跟您告辞了。哎，陛下，您怎么忙着就要走呢？不，我得回复我家母后，不然他老人家还要亲自过府来探问您的病症呢。哎呀，不必不必。诸葛亮赶忙摆手，陛下，您一定要替老臣挡驾呀，千万不要惊动太后啊。老臣送驾。诸葛亮亲自把刘禅给送出来了，来到外院这么一看，哟嚯，诸葛亮一愣啊，怎么朝中文武全在这儿站着呢？哎呀，好啊，列位晚走一步吧啊，等我把陛下送走之后回来，我与诸公还有话讲。大伙本来想跟着皇帝一起走，听丞相这一吩咐，哦，他还有事儿呢，那咱们就等会儿吧。大家注目这么一看，嚯，咱们陛下怎么这么高兴啊？哎呦，乐得不得了。众文武都纳闷，心说君臣这一番谈话谈什么来着，怎么谈的陛下这么高兴呢？刘禅呢，让诸葛亮扶上了车辇，一直给送出门外，把皇帝送走了，诸葛亮这才回来。众文武一看，丞相，您贵样怎么样了？怎么不是说您有病了吗？诸葛亮摆了摆手，我没有什么大病，只是冒染风寒，感冒了两天好了。众文武点头，有些人心中暗想，心说我看您这样子也不像有病。丞相，您留下我们有什么话吩咐？嗨，诸葛亮一瞧，诸位啊，难得今天来得这么齐呀。为什么我说难得这么齐处呢？因为我有一档子要事要和诸公商议。现在咱们万岁已经继位登基了，可是还有一项大事没办呢。什么？还没完婚呢，皇帝连个娘娘都没有啊，这怎么能行啊？大伙一听，对呀，哎呀呀，丞相你想的真周到。对对对，依丞相之见该怎么办呢？说我想啊，给万岁提提亲，是谁家之女呢？就是那车骑将军张飞张翼德的女儿，非常之贤惠啊，只比万岁大一岁，今年18岁。哎，列位看看，要将此女许配我家万岁，你们看怎么样？哎呦，众文武一听，那太好了。怎么？哎呀，车骑将军张飞是什么人呢？是先主刘备的玉帝，比亲兄弟都亲呐，这等于亲上结亲一样。哎呀，丞相想的真周到啊，在座的人没有不拍手称赞的。丞相诸葛亮一看，哦，列公既然都同意，那太好了，赶快派人去去见车骑将军张飞的夫人，登门求亲。这边呢，说与万岁，然后宅吉日，乘骑大 礼呀、啊。这甭费事，是一说就成啊。和众文武这高兴，都把大侄挑起来，从心眼里赞美丞相诸葛亮。我们这丞相太不可多得了，怎么呢？你瞧这什么时候啊？这情形多紧张啊！曹丕派50万人马，兵分五路来取西川，可是我家丞相稳如泰山，就像没这么档子事儿一样。你不是打来了吗？我们这儿要娶媳妇儿，嘿，这倒好，趁着热闹办热闹啊！那就办吧。成都照样是悬灯结彩，喜气洋洋啊！诸葛亮把这些大事儿、正事儿都忙活完了，他一个人坐在书房里，又沉思起来了。诸葛亮在想什么呀？还是想出使东吴的人选呢？这位丞相反反复复想，想不出这么一个人来。诸葛亮啊，真有那样的心思。什么心思？自己去一趟。如果自己亲自到了江东，这么一说，可以肯定孙权呢必然答应。但是有一样不能去呀，怎么？今非昔比了。今天诸葛亮已经成西蜀丞相了，人也不招呼，也不请，闪不搭的，您自己怎么去呀？那多没劲呢、啊、那他自己不去，谁去合适？哎，丞相诸葛亮猛地想起一个人来。那天我记得我在送圣驾出门的时候，这个众文武之中有这么一个人，面含微笑，用那样的眼神看我，他给我留下这个印象很深刻。我能不能把他请来商量商量？对，就是这个主意。想到这会儿，丞相把家人叫过来了，吩咐他：你如此这般亲自去请，用我的车把这位给接来。家人答应一声，赶忙准备车辆去请去了。被请的这位也吃了一惊啊，丞相亲自派车来接我？哎呀呀，这有什么要事与我相商？怎么敢怠慢？吩咐一声换衣服。把衣服换好之后，没敢坐丞相这车，坐着自己的车慌慌张张就来了。门上的武士一看被请的这位到了，赶快回禀丞相。家人来通禀，说是您请的这位客人到了。诸葛亮赶忙由打里边接出来，俩人一见面，是仰面大笑，看来是心气相通。诸葛亮今天突然请这位开始啊是吃了一惊，丞相为什么请我呀？转念又这么一想，哦，丞相请我有要事相商，所以急着忙着就来了。这位啊，人才出众啊。此位身高8尺，面如冠玉，眉清目秀，海下飘洒着3绺胡须，身着峨冠博带，大袖迎风，肋下佩剑，是大红的中衣，脚下一双白袜夫子履鞋。此位是谁？此人姓邓，名之，字伯苗，官拜西蜀户部尚书，乃是汉司马邓禹的后代。这个人才华过人，善于谈吐，非常能讲啊。诸葛亮手挽着手把邓芝给让进了书房，让他坐下。邓芝谢了座。丞相，不知您把我邓芝叫来有何吩咐？伯苗，我问你一件事情。哦，不知丞相有何军旨？哎，不必这么客气。 我随便找你呀，闲谈一番，咱们就这么聊一聊。伯苗，现在是鼎足三国，魏国、吴国和西蜀。邓芝点点头，不错。伯苗，我想啊，这吴国和魏国这两国，我先打灭他一国，你看这两国先取哪国为上？邓芝听到这儿，看了看诸葛亮，手捻着胡须，他想了想，怎么，丞相要发兵去取曹魏和东吴？不能吧，还是在试探我呀？怎么说不能呢？现在曹丕派来五路人马打我西川，我们没有这个时间举兵去发别人呢。丞相，我看这两国呀，以我自己的看法，是哪国也不能打。哦，诸葛亮微微一笑，伯苗，怎么见得呢？洛阳曹丕呀，地势广阔，兵卒粮多呀，根本打不了他。不用说现在，就是往后也得徐徐进取，得一点一点的来，见机行事。那么江东的孙权呢？丞相，江东孙权不管他强弱，我说我们不能派兵去征伐，应该联合江东。如果我们要跟江东和好，称为唇齿之交，以拒曹魏。按照我的想法，应该是解先帝之怨，继续和东吴和好，方是上策。哈哈，诸葛亮抬手拍了一拍邓芝的肩头，伯苗，你讲得好。诸葛亮这几句话问邓芝是纯属试探，那是怎么回事？看看邓芝这人有没有头脑，这叫给他来个小测验。你说先打哪儿？为什么要打？为什么不打？邓芝这一说，完全说到诸葛亮心里去了，这就是诸葛亮要说的话，不过没说出来，由邓芝的口说出来。怎么诸葛亮这么高兴？邓芝这番话虽然说得很简单，但是完全符合诸葛亮的整个战略部署。也就是说，当初刘备三顾茅庐的时候，诸葛亮和刘备隆中对就曾经说过，要想统一天下，成其霸业，必须东合孙权，北拒曹操。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对不起，赵团长，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巧遇心惊肉跳，一把拉住凯文的衣袖。 阿多昏昏沉沉的，耳边好像有人在说，比原意思，日本人随时会来的。 他们的声音，我们的故事，期待您的倾听。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节目，让故事陪伴生活。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邓芝这一说，完全说到诸葛亮心里去了，这就是诸葛亮要说的话，不过没说出来，由邓芝的口说出来。怎么诸葛亮这么高兴？邓芝这番话虽然说得很简单，但是完全符合诸葛亮的整个战略部署。也就是说，当初刘备三顾茅庐的时候，诸葛亮和刘备隆中对就曾经说过，要想统一天下，成其霸业，必须东和孙权，北拒曹操。也别说，还真和孙权好了些日子。可是这东和孙权终于遭到了关羽的破坏，惹出这么一番麻烦来，直闹得现在西蜀是大伤元气呀。所以现在邓芝说出来了，还得和孙权和好。要和好呢，必须首先要洗去先帝刘备和江东的这个怨恨。所以说这两国都不能打。诸葛亮高兴了，邓芝这话说的正合自己的心意。可是伯苗，那么你说说为什么不能打呢？丞相，事情这不是明摆着吗？先帝晏驾不久，幼主刚刚登基，幼主年幼，民心未服啊，整个西川也不见得那么稳重。这话可说到根儿上了，怎么西川这儿并不怎么太平？那就是诸葛亮在成都这儿镇守着，他一挪窝啊，那就直闹事儿。诸葛亮一听，伯苗，你说的对呀、可有一样啊，我想要派一个使臣到江东去结合孙权，和好如初，你说我这么做对不对？邓芝一听，对呀、丞相，您想得太周到了，这真是治国安邦之大计。要想西蜀长治久安，必须得联合江东。江东没有咱们，他也非常孤单，因为曹丕时时刻刻惦记着他，孙权恐怕也很想找这么一个台阶儿，所以丞相您要派人去说服孙权，这是对的。不知您要派何人前往？诸葛亮一笑，伯苗，我想派的这个人是远在千里。哦，邓芝抬头举目看了看， 千里之外到底是何方，在哪儿啊？是近在目前呢、啊、伯苗就是你。哎呀呀，丞相、那可不行。嗯，不必推辞了，明日早朝我要奏明圣上，然后你背离动身，我想伯苗此去江东绝不能辱我使命。我放心了，你呀、啊、这外交大臣够格。邓芝推辞了半天，诸葛亮说什么也不答应。然后诸葛亮吩咐备酒款待邓芝一番，这一顿酒直喝到深夜，是尽欢而散。第二天一早，诸葛亮上朝奏明了圣上刘禅。刘禅一听立刻批准，多新鲜呢，诸葛亮说什么他听什么呀，这就赶快备礼吧。备什么礼物？那礼品就甭说了，第一西川大锦缎呢、啊、那还了得吗，蜀锦世界都驰名啊，那一拿就多少批呀、啊、当然了，俩背面你上江东办什么事儿能办得了啊，金银珠宝那就不算了，各种药材呀、啊、珍贵药材，骏马，什么好东西往外拿什么，相好吗，得有点真格的呀。都准备妥当了，邓芝收拾了一番，打马扬鞭就上了路了，直奔东吴。好大的气魄，那当然，这叫上国天使。邓芝也真有那派头，那架子也不是端的，自然而然就有那份儿。江东现在干嘛呢？嚯，江东可够热闹的。自从萧亭一战打败了西蜀的刘备之后，陆逊立刻回兵，大破曹丕三路人马，现在江东是声威大振呢、啊。嚯，神气起来了。孙权打心里往外佩服这位陆逊陆伯言，他当时封陆逊为辅国将军、江陵侯，领荆州牧。呵，孙权呢、啊，把江东整个的军权就全交给陆逊、陆伯言了。这么说得了，文武群臣、各个军校是都有升赏啊。孙权与民同庆，高兴。你瞧我这都督怎么样吧？现在像什么张昭、顾雍那些位都怎么样了？全服了，打心里往外佩服陆逊。别看年轻，年轻有为，哼，江东这几任都督太棒了，一个赛一个没挑啊。第一任都督周瑜、周公瑾呢，第二任鲁肃、鲁子敬，第三任那就是吕蒙、吕子明，最后这任陆逊、陆伯言，多棒。哎，孙权正在高兴的时候，有人来报说曹丕派使臣来了。嗯，孙权这气，心说你还派使臣上我这儿干嘛来、啊、你刚打完了我，太求此理了，我在你跟前称了臣了。哼，当然呢，称臣那是一计，甭管怎么说吧，我受了你的酒席，你封了我吴王，我请求你出兵帮我去打汉中，让刘备首尾难顾，你可倒好，坐山观虎斗，现在派使臣来了干嘛？见见。招来一见，问他来干什么来了，这使臣就实话实说呀，还拿着曹丕的书信呢。孙权一看这信就明白了，哦，让我出兵攻打两川峡口。哦，孙权一想，不行，这事儿我得好好想想。这么着吧，吩咐顾雍把这位使臣让到驿馆好好款待。随后孙权就把这些老臣全找来了，跟大伙商量曹丕这是什么意思。他让咱们出兵，同时在信上写得很清楚，只要咱帮着他把西蜀取下来之后，他跟咱们对半分，川东川西川南川北随便咱们挑。咱们出不出兵？ 张昭一听，哎呀，主公啊，这事儿您不能问我们。孙权一听，那我问谁去？您得呀，问陆逊，向他求计。哦，孙权一听笑，行了，怎么行了呢？这些老臣心目中有陆逊、陆伯言的位置了。吩咐一声，快到荆州把伯言给我请来。连夜就把陆逊请来了。孙权又把这番话跟陆逊这么一说，把曹丕这信也给他看了。陆逊一看曹丕这信呢、啊、信写的挺客气，说是当初啊，哎，刘备领着兵兵伐江东的时候，我本来是应该去帮你的，不过呢，刘备向我写了一封求援的书信，我呢一时被这现象给蒙哄住了，就算是不明是非吧，一时糊涂吧，啊，办了一件错事儿。我派出几路人马去打你的江东，现在我是后悔不及呀。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现在呢，我想派人马攻打西蜀，我已经安排了四路大军，也希望吴王你呢能出兵接应接应我。如果你能出兵的话，只要是我曹丕取了胜，得过西蜀，灭了刘禅和诸葛亮，我和你是平分秋色，这西川你要哪儿我给你哪儿。信呢写得不错，听婉转很客气。陆逊反反复复看了看这信，把信往桌案上一放，主公您是怎么想的呀？哎，伯言，我这不是把你请来问你吗？我先问的是子布，这些位都说必须得向你求计，那你就说说吧。陆逊一听微微一笑，主公您太谦了，各位元老也过于客气了，既然向我问计，那我就怎么想的怎么说吧。现在咱们不能马上出兵，咱们要看看曹丕的动静。诸葛亮啊，现在在西蜀那会儿为丞相，您可要知道，刘备死在永安宫，必然托孤于孔明。诸葛亮感刘备三顾之恩和托孤之情，他一定要竭力扶保刘禅。诸葛亮不是好惹的。我这话不应当说，并不是说长西蜀威风灭咱们的锐气。现在据我陆逊看，洛阳曹丕以及我江东，不论哪位文武，都不是人家诸葛亮的对手。我说呀，咱们这么办，您看呢、啊、曹丕这信写的挺好，他说的挺客气，咱是没帮他打下西川来，真打下来呀，咱们要哪儿他给哪儿，挑哪儿是哪儿，挑哪儿没哪儿，他绝不给咱们。到那时候他就翻脸了，他啪一掉个儿，领人马就来打咱江东了。此人呢、啊，是外现温良之貌，内藏虎狼之心。你看曹丕嘻嘻哈哈挺客气啊，实际他那心胸比他父亲曹操厉害得多。嗯，孙权点头称是，伯言，你分析的太对了，曹丕这人不可信。那不假，此人起码说他不厚道，那怎么办呢？可也不能得罪他呀，也就是说得罪不起，反正咱得拿个主意啊。诸葛亮咱惹不起，没人家本事大，打不了人家。曹丕势力挺大，也不能把他得罪了。要不咱们这么办，咱们假意答应出兵，可以跟他使臣说，说我们出兵，但是有一样，夷陵大战刚打完，我们得休整休整，我们得筹备点粮草。就在这时候呢，咱们看呢、啊、曹丕那四路人马怎么样，他要打胜了呢，咱就出兵，哎，顺水推舟，做个顺水人情。他要打败了呢，咱就按兵不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曹丕当初不是答应过咱们出兵吗？他按兵不动，咱这回也答应他。孙权听得这会儿哈哈大笑，伯言，你这个主意太妙了。好，第二天一早啊，孙权亲自接见使臣。见面之后，孙权很客气，告诉他说，魏主的信我已经看过了，请您回去回复魏主一声，我们夷陵大战刚打完，马上出兵，需要筹集点粮草，粮草备齐之后，我们立刻出兵接应，绝不能耽误魏主的大事，请你好好回复一声。这使臣挺高兴，乐乐呵呵走了。孙权把这个魏国使臣打发走了之后，他就稳稳当当坐在这会儿听消息。呵，这探报一个接一个报上来了。都怎么报的？第一个探报说，马超在西平关退了这辽东的鲜卑国王葛比能，没怎么打，马超一亮旗子那就退了兵了。第二路探报来了，说南蛮王孟获啊，让这魏延给闹了个稀里糊涂，今儿个像打，明儿个像打，忽然间兵从左边出来，忽然间兵从右边出来，孟获一赌气退兵了。第三个探报跑来了，说是上庸的孟达呀，不知道为什么接到曹丕的书信之后，他就点兵啊，兵也点齐了，刚这么一出动，孟达就病了，把兵又领回去了。第四路探报来了，说是魏国大将曹真呢，这一路侠五路，五路总督督不是吗，就在阳平关那会儿让赵云赵子龙给挡住了，连连攻关攻了没有几天，他就把兵退回去了。合着曹丕派的这四路人马呀，一路也没取胜。嘿嘿，孙权心说多悬呐，幸亏问计陆逊陆伯言呐，不然又差点办了个错事，又把西蜀给得罪了。看来这位孙权呢，不怕得罪曹丕，就怕得罪西蜀这诸葛亮，好悬一把牌啊。哈哈，正在高兴，有人来禀报，说是西蜀派邓芝为使前来求见。什么什么？孙权一愣，西蜀派使臣邓芝来干嘛来了？不行不行，不能见，你告诉他我不见。嗨，手下的文武一听，主公，人家是一国使臣呢，要见见您，您哪能拒着门外不见呢？那与理不合呀。我见他，我知他干什么来了。见他也行，咱们也得商量商量。那您可以把他先安排下，然后咱们再商量吗？对，孙权派雇佣去，你去接待这位邓芝，把他安排到驿馆。连夜孙权就把张昭这些谋士全找来了，当时告诉他们呢，说是诸葛亮派使臣来了，我没立刻召见。为什么呢？我倒不是怕，我不知道啊，诸葛亮动的是什么心思，他这是怎么回事，所以呢，我派雇佣先把这位邓芝先生给安顿好了，随后咱们再商量商量，我到底是见他对还是不见对。张昭这么一听，手捻银须，沉思半晌。主公啊，我明白邓芝的来意了。子布，你说这邓芝干什么来了？哼，他一定是奉诸葛亮之命来到江东游说，他是来说您来了。嗯，子布，你说他会说我什么呢？嗨，这不是明摆着吗？这就是诸葛亮的诡计呀、啊！他派邓芝来说您什么呀？说您最好别出兵，别打他西川，此乃是退兵之计。主公， 这回您给他来一个特殊的方式接见这位西蜀使臣，见是见，您不让他说话，不让他张口，您要如此这般，主公您看行不行？ 哎呀，孙权这么一听，还没有这么接待客人的呢。张昭这主意怎么样？他反复想了想，也不错， 对，是得给这位邓芝来个下马威。哎，子布，就以你这个主意，明日一早我见邓芝。 好，这算商量妥了。第二天一早，呵，孙权这儿就布置上了。 怎么布置的？他在这兵将之中挑选的精兵猛将，东猛人一头，炸人一背的，肩宽背厚，肚大腰憨的，由打他这个宫门这儿开始，一直到里边派1000多武士，舔胸叠肚，手持长矛大戟，往那儿这么一站。这还不算，就在他议事殿的前边啊，台阶下边那儿设了一个大鼎，有那盖儿叫鼎，把那盖儿摘了就叫炉了。这是干什么呀？就在那炉里头倒了200来斤油，下边架起劈着绊子来烧，把那油烧得滚沸翻腾，哇哇都烧开了。这大炉啊，扔进俩人去谁碰不着谁，就像扔锅里的两根油条一样。旁边站着8名大汉，胳膊粗力气大，100-200斤，一个手本一下就提起来，手里头全都拖着钢叉，干什么呀？准备砸活人的。这炉是给谁准备的？就给这位西蜀使臣邓芝、邓伯苗。孙权已经打定主意了，我看你跟我说什么，只要你跟我一张口说退兵，立刻扑用叉这么一叉挑起来，本儿往油锅里一扔，我给你来个炸活人呢。真要把邓芝炸了，哼，反正多一半是吓唬，我还用炸你？你邓芝一瞧这场景，腿肚子一抽筋，你就坐在地上了，吓就吓丢了魂了，还用炸呀？哼，看你跟我说什么。吩咐一声来，请西蜀来使一见。这道令就传出去了。顾雍呢，陪着这位邓芝先生来了。顾雍心里头有数了，他知道这番安排。来到宫门口这儿，顾雍一拱手，伯苗先生，我不能陪您了，我得去战班伺候，咱们回头再谈。顾雍说完了，找了个台阶他溜了。就在这时啊，里边传出话来了，说大王有令，请西蜀使臣一见。哇，随着这一阵山呼海啸的呼喊声，邓芝是大步走进宫门。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从今天起， 我为 我是评书演员连丽如， 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1931年9月18日， 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4月1号起，每天中午12点，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作者萨苏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敬请收听。 咿呀！ 关云长， 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虎。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等知奉命出使江东，来游说孙权。他这一来啊，人家江东就明白了。孙权马上做了一番研究，说这邓芝干什么来了？哦，甭问呢，这是诸葛亮派来了一个说客啊，他来游说咱们来了。那咱们得怎么对付他呢？张昭给出了个主意，您呐，就在殿前设一只油鼎，把油烧得开开的，到时候您问问这邓芝他干什么来了，只要他一动说辞， 哦， 您就可以告诉他，原来你是效当年之立生说齐呀，你不是来游说我来吗？我就铡了你，我就把你烹了。李生说齐呀、啊在楚汉相争的时候，汉刘邦手下有个谋士叫李夷姬，就是李生，他奉刘邦之命去说齐国的国王田广。这田广呢，就听信了李生一面之词，当时啊就解除了戒备了，哎，防备不那么严密了。刚一解除戒备，就刘邦手下那位大将韩信呢，哗啦的一下子就把齐国给围起来了。当时齐王田广明白了，哦，我这是上了厉声的当了。他立刻准备了一个大油鼎，就把那厉夷姬给烹了，就是给炸了。今儿个呀，您就用这个手法来治治这邓芝。孙权这么一听，这是个办法，他还真就采纳了。第二天早朝的时候，设好油鼎，抬开武士，让雇佣就把这位邓芝先生给陪来了。到了门口这儿，雇佣找了个词儿，自己溜掉了，剩邓芝自己了。他在这儿稍微站了这么一会儿，里边就传出话来了，说是孙权要召见他。呵，好威武啊！邓芝站在这儿这么一看，哎呦，江东这气派不小啊，这得哪儿选来这么多长身大面的武士啊，呵，一个个威风凛凛，煞气腾腾，手持长矛、大戟、短剑、钢刀。 干嘛呀？这是虎视眈眈的。就在这殿前石阶下那摆着一座油顶，油顶旁边站着八个镖区大汉，手提钢叉。呵，油顶下边的火烧得那旺啊，顶里边的油啊滚沸翻腾啊，甭说活人扔里头一股烟儿，就是一块铁扔油锅里大概也能化喽。这家伙邓芝看了一看就明白了，哦，看来呀、啊、江东孙权往常素日设朝他绝不会这样，今天这是为给我摆的这个阵势。好啊，邓芝不慌不忙抬手整了一整冠，然后又系了一系腰带，提了提袍巾，大摇大摆的从外边就进来了。哎呦，脸上那表情那份泰然自若呀，就甭说了，就像什么负担都没有，吃饱了喝足了消过神儿遛个弯一样。进来之后还到处学嘛学嘛，哪儿全看看，特别走到这油顶跟前，上上下下打量了打量这八个持叉的大汉，把这大汉看得到直发毛，心说呵，这位行啊，看这样子是一位文弱书生，他瞧见这阵势怎么会一点没害怕呢？难道说常见？这些人都觉得奇怪。这时候过来了一个近臣，近臣，嗯，那就是孙权身边的亲信侍从吧，干嘛领着邓芝把他带到了殿门口这儿，就让邓芝站这儿了。邓芝心里好不痛快，为什么？这哪有这么对待客人呢？客人来了让在门外站着，哎呦，这是什么礼法呀？再一看这店门口啊是垂着一挂珠帘呢，这帘子都没挑起来，那意思根本不让你看见这位吴王孙权。你说这怎么说话？这个影影绰绰的，邓芝看见了，这大殿里头文列东武列西，正当中暗后坐定一人，是孙权。什么模样看不清楚，怎么呢？隔着竹帘呢。嗯，邓芝这么一想，有了，你不让我站这儿吗？我就在这儿跟你打招呼得了。想到这会儿他一拱手，大王，西蜀邓芝这厢参见，连个拜字儿都没说，不但没说这字儿，而且也没拜，只是啊给作了个半截衣，然后把手一背，胸一挺，脸一扬，完了。呵，这些子可把孙权给气坏了。怎么呢？好大的派头啊，这是什么人呢？啊，作为一个使臣来到我江东见孤王，因何不拜？应该得跪那磕头。邓芝听着这会儿微然一笑，哈哈哈哈，我乃上国天使，焉能拜小邦之主？呵，这话呀，每个字儿都像炸弹一样。那年头没炸弹，就说那有力量那劲儿，当当的，这家伙。孙权这么一听，气得差点跳起来。你听这话说的多大呀？人家是上国天使，根本不拜小邦之主啊，就你呀、啊、你孙权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统辖六郡八十一州，代管荆襄， 你觉着你这份儿够瞧的了，差远了，你不过是一疙瘩儿，那么个小地方。孙权这气把连龙卷了起来，干嘛呀？孙权要好好看看这时辰，这家伙也太狂了，赶快过去两个侍臣唰唰唰唰唰唰唰唰把珠帘卷起来，卷帘子这同时，邓芝侧目这么一看，他早就听说孙权孙仲谋这个人呢，不过还没见着过，这是第一次。哟呵，邓芝心说这人长相不俗啊，怎么呢？原来生的是闭目紫然，红胡子绿眼睛。今儿孙权这一生气呀，双眉倒竖，再看那双闭目啊，嗖嗖，好家伙，直冒绿光啊，真瘆人啊！看样子随时可以大吼一声，就把这位邓芝给扔那油锅里。邓芝啊，哼，把脸一扭，还不看他了呢。孙权这么一瞧，我党是个什么人物呢？西蜀来的这使臣，起码也得象征三头肩长六背，站起来顶天，坐下压颤了地，也得是红胡子蓝脸。原来就这么一位文文静静的书生啊！哎呀呀，哼，瞧他那胳膊呀，还没有我江东上将军武将那手指头粗呢，他怎么这么大气魄呢？让他近前来讲话。你看，你开始把人让屋里多好，他让人门口站着，现在他怎么让他进屋说话了？这不得劲呢。一个人坐在里边，那位客人站在门外边，高一声低一声的，这叫什么事啊？你进来说。这进臣赶忙过来，邓先生，大王请您近前讲话。你说怪不怪？怎么怪呢？原来邓芝刚一进门的时候，哼，甭说孙权手下那些武士文官武将，这么说吧，有一位算一位，那眼皮都麻瞪着，那嘴角都耷拉着，现在一看人家邓芝这派头，不是吗？这近臣说话也客气了，说了一个请字，说大王请您近前说话。邓芝几步走到孙权的跟前，往那儿一站，刚才不是在门外给你作了个半截揖吗？那就算完了，现在呀还没有什么礼节了呢，还给你施一回礼呀、啊、礼多人不怪，哪有那事儿啊？啊，你就是那邓芝邓伯苗，不错。方才你说什么上国天使不拜小邦之主，我来问你，我看你这个人是很不自料，今天你欲钓三寸之舌，小厉声说起吗？我就讲你投入油顶。当时人孙权自己就把这谜揭开了，我为什么摆这么一个油顶，我今儿拿你呀、啊，就当那当年的利益机了，我要炸了你。哈哈哈哈，邓芝听这儿笑了，人人都说呀，这江东贤士如云，说人才呀，贤人呢有的是，我真没想到感情他惧怕这么一个小小的儒生。别看你们江东能人多，但是你们胆儿很小，就我这么一个念书的人就把你们吓成这样啊。孙权熟脸自然把眉头这么一皱，岂有此理，孤何惧一匹夫。哼，甭说你邓芝邓伯苗，你打听打听，我孙权镇守江东怕过谁呀？邓芝冷笑一声，大王 既然不怕邓伯苗，那么你又何惧我来下说辞呢？他这个，邓芝，你明明这是要为诸葛亮做说客来说故，绝为相如，是不是这么回事？你意思我明白了，你就是来游说我来了，让我和曹丕决裂，跟你西蜀结交，这不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的事儿吗？你还在我跟前卖的什么痴傻呢？好，邓芝一听笑，大王原来是为了这个呀。可你要知道，我不过是蜀中一儒生啊，今天我到这儿来呀，不是什么让大王你绝为相属，而是为了你吴国的利害而来。没想到大王你会这样对待一个宾客，舍兵陈鼎，以具一使啊。唉，何其局量之不能容物也。哎呦，这几句话呀，孙权让邓芝啊给撇坏了。邓芝说这什么意思？我干嘛劝你爵位相蜀啊？我是为了你吴国的厉害，专程由西蜀跑这一趟，这么老远我来的你这儿，你看看你，你这有点待客之礼的样子吗？啊，布了这么多的兵，摆个大油鼎，你这吓唬谁呀？你这气量也太小了，你们这胆儿也太小了，根本就什么也不懂，就这么个意思，这孙权哪受得了？呵，当时唰的一下，那脸呐，甭说脸，连耳朵都红了，臊的，这个，孙权这时候侧过脸来瞅了一瞅张昭，心里说：“子布啊，你眉毛都白了你呀、啊，你给我出的什么主意啊？你看看，让人家站在这儿指着鼻子挖着眼睛把咱们给损一通，损我，损我不是就损你们吗？没听见呢？”张昭听见了，他轻轻的冲着孙权一摇头，那意思大王，甭听他那个。这油鼎啊，您可不能撤。孙权明白了，但是方才那几句话人家说的太难听了，这怎么自己也得全存这面子呀。来呀，无事撤下。对，下去。本来嘛，来个客人，你们这拿着刀攥着剑你干什么呀？这是哗，武士撤下一半去，但是那油鼎没撤，还在那块烧呢，那是镇武，得镇着。哼，真要是说翻了啊，我今儿真就把你邓芝扎了。哎呀，赐座。行了，怎么给个座位，给搬过一墩来，绣墩呢、啊、放那儿了，既不像椅子也不像五凳，哎，跟那个绍兴酒那坛子差不多，可是面积比那稍大点，要像那坛子口似的，那怎么坐呀？邓芝卸了座，坐的那会儿他跟孙权脸对脸啊。这回邓芝也不客气了，按道理来讲呢，应该是侧着身坐那儿，哎，给这孙权一大旁脸，哎，这才礼貌呢。孙权每问一句话都得站起来回答，你看人家是一国之主吗？干嘛邓芝不这样呢？邓芝心说，你呀、啊、什么也不懂，干脆我就这样吧。实际我这不是对你，我这是对你手底下的谋士，给你出馊主意的人，我摆这么派头让他们看看，不单跟你脸对脸坐着，邓芝还大腿二腿刷拉一下把袍襟往起这么一提，俩手往科技盖上一搭，聊吧。呵呵，孙权两边文武一瞧，西蜀的使臣都这样，对呀，是得这样， 怎么你瞧他那丞相多厉害，你分谁打过来的，这是诸葛亮派来的。看来这位邓先生这就很客气了。这时候孙权呢也降下俩吊门去，不像刚才见邓芝那气魄了，说话呀也有点柔和味了。伯苗先生，方才你说这吴魏两家，请问吴魏之厉害到底怎么回事？我愿听先生指教。大王，我不知道大王您愿意与我们西蜀相合呀，还是愿意与曹魏相合？这个说到这会儿，孙权瞅了瞅张昭和顾雍，张昭顾雍这时候也有点愣了。嚯，他们没想到邓芝坐在这会儿来个单刀直入，开门见山，咣的一下把题就抛出来了，问孙权，你是愿意和曹丕好啊，你是愿意和我们西蜀我家皇帝刘禅好？这问的嘎嘣脆啊。所以张昭和顾雍想不起什么主意来，他也不好插话。孙权这一看他们俩人，他们把头低下了。孙权这么一听，这个邓先生，古正欲与蜀主讲和，我有个想法，我想和你们西蜀结好，可有一样，我唯恐你们蜀主年轻时浅呐，不能全时全忠。我呀倒是满心思想和刘禅结交，但是刘禅是个小孩子呀，他有什么见识啊？我跟他好倒可以，但是两天半他趴下了，那怎么办呢？哎，邓芝听到这会儿摆了摆手，大王此言谬矣呀，您说错了，大王乃命世之英豪，我家丞相诸葛亮也是一时之俊杰。俊杰啊，那还了得，千人为俊，百人为杰，万人为英，十人为豪吗？就是一百个里头一千个里一万个里才挑出这么一位来。蜀有山川之险，吴有三江之固，若两国联合共为唇齿，竟可以兼并天下，退则可以鼎足而立。如果大王要在魏王面前称臣，未必往大王朝觐，求太子以为内侍，如其不从，则兴兵来攻，属于顺流而进取，如此则江南之地不复为大王有矣。呵，真是慷慨陈词啊。他说这意思告诉孙权，你要是结合我们西蜀啊，往前进一步咱们可以打北魏，退一步可以成鼎足之势，魏蜀三国。如果你要是降了曹丕，你就完了。怎么完了呢？他让你年年进贡，岁岁去朝，那还不算，还得把你的孩子送到北魏干什么呀？作为人质。你要是不答应，人家曹丕就可以领着兵来打你。当曹丕派兵征伐你江东的时候，我西蜀也可以来个顺流而下，那时候你这江东就完了，六郡八十一州加上荆州就不属于是你的了，你得好好想想。说到这会儿，唰啦一挺身，邓芝站起来了。大王，如果你要以迂言而不然，你拿我这话没当这么回事儿，欲将就死于大王之前，以绝说客之名。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我是李玉刚， 楼下的水瓶， 有故事的人生，有故事的你，倾听别人的流金岁月，讲述你的多彩回忆。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阳光茶园，

周一至周五晚九点，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因业务需求，祥康北京市场现厂桥店、丰台店、昌平店需要业务员若干，有意人士可以联系店内。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请进我们的姚老师，咱们继续。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姚老师你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我们今天呢继续给大家呢结合着啊这个三部曲五操啊，这是自然的方法啊，就说这自然的方法大家通过在我们啊首都北京啊许多朋友做了以后就发现自然的力量啊是非常之大，是不是啊？你看多少年的病是吧，还有疑难的一些病症，还有手术后以后的病是吧，还有常年经常不断的感冒等等，可以说一句话吧，从头到脚。说为什么通过这种啊方法就能够解决呢？啊，不仅我们要问，就可见啊自然的这个力量啊可以说是无穷尽的啊。在这里特别体现一个什么问题，姚老师你猜？ 您说。 哎，他是呢咱们这套方法啊立足于什么呢？立足于啊中华民族的传统医学。 对， 博大精深四个字儿，这回大家有体会了，是不是啊？博大精深，里边呢都蕴含着啊好多传统的中医理论啊，我们可以从三部曲五步操当中啊都可以看到。 也就是说，这个三部曲包含的中医基础比较广，尤其是中医的一些知识和方法。 哎，关键还是什么，姚老师？关键还是理论。 对， 还是一个基础，是吧？这个最近呢我们在原先的三部曲五步操啊又进行了细化，是不是啊？ 是的。 又把它呢变成了顺口溜，很多朋友呢可能不太清楚是不是姚老师今天给大家啊通过我们这个广播是吧广而告之啊。 是的， 给大家读一读。 好的， 老朋友呢可以体会体会，往深处往广处再体会体会，那么对我们新的朋友呢啊也是一个啊学习的过程。 是的。 好， 为什么咱们总是把这个基础的东西一遍一遍的和大家讲呢？ 嗯， 因为这个基础的知识和方法通过做和实践效果比较好。 对，我们说的好嘛，是吧？基础的东西要什么呀？要抓牢。 对 啊，重要的东西呢要抓住，关键的问题呢要抓紧，是不是这意思啊？ 是啊，所以我们抓的比较紧。 抓紧以后呢就有一个三个提高，是吧？你抓住了，抓紧了，是吧？抓牢了，有三个提高啊。第一提高呢健康水平，第二呢提高生活质量，第三呢提高生命价值。你抓住了，抓紧了，抓牢了，它是有回报的，是不是？好了，下面我们就不多说了啊，大家听一听啊，如果觉得呢听友呢意思的朋友呢就乐意记一记的啊，别随着我们广播记啊。这回呢给大家做了一个什么 展板。 哎，展板啊，展板啊，陆续大家就能看到这个了。 对， 是不是？嗯， 好了，下面不多说了， 就是接下来呢，我把咱们李老师把这个陈其五步操把它编排以诗的形式奉献给大家。首先呢，咱们说说这第一步，陈其五步操的第一步，甘梳头。 对， 醒后即把头来梳，左一半来右一半，从前到后要全面，供血大脑要优先，全身阳经聚上头，六经一脉都疏通，打通经络引气血，阳生头清眼更明，五指连心用指尖儿，健脑通心是要点，疏通不堵是关键，躺着坐来更安全，防止猛起出意外，心脑血足再起来。 嗯， 不要急来，不要慌，保障安全做预防。 好， 这是说的第一步甘梳头。 嗯，咱们说说这个啊，是吧？很多朋友说，哎呀，眼比原先亮了啊。我们在这个山东的临沂啊，有个高老师，高老师就跟我们说了，哎呀，我现在可痛苦了啊，挺尴尬的。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你看我上街吧，就是学生，有的是学生家长都认识，老远人家就跟我打招呼，我都看不清人啊，我就没法回答，是吧？特别别扭。哎，后来通过做咱们这一套三步曲五步操啊，他说看清楚了， 眼睛亮了， 谁在打招呼一眼就知道啊，哦，这是谁啊。像这样例子太多了，特别是你看在大同，是吧？我印象很深，一个70多岁的，是吧，这个老太太啊，到那以后呢，到咱们店以后呢，哎，从口袋掏出什么来了？掏出了针和线。我说这是干什么的？ 现身说法，让您看看不戴眼镜还能把针验上。 给我们演习，是吧？就是大家在恢复了这个健康以后啊，那种喜悦的心情，是吧？包括我们这次19号去这五个店，是吧？心情是一样的， 对， 因为他获得了健康了嘛。像我们很多，说起来像那个很多都70多岁啊，80来岁的，走道跟小伙子像的， 是的， 是不是？你看那个， 您说的是魏叔叔吧？ 是不是那嗓门？是不是？你看他自己给自己介绍说，啊，现在走道精神极了，啊，步伐有力，是吧？啊，就说呢，这里边体会都特别深，还激动，怎么表示呢？来把演习，是不是这样？啊，像这样的事例啊，还挺多的，啊，原先都眼花了。我们说的什么呢？光说了啊，迎风流泪了。实际上呢，不仅仅是这个，什么老花眼呢，是不是？视物不清啊，都得到一些恢复。你看，说的我们这个三步曲五步操，这五步操，你这头一步啊，头一步什么呢？说的很清楚，是吧？首先要把血啊，要供应我们心脏和大脑。是不是？ 是的。 啊，要抓问题嘛，是吧？要抓住一些重要的、关键的。这一点上，啊，最近啊这些年来吧，是吧？大家对于早晨一起来，在医学界宣传了不少，给予呢越来越啊多的重视，也包括我们的一些朋友啊，听到一些教训，啊，谁谁突然一起来。是吧？摔倒了，栽了跟头了，啊，给摔坏了，啊，喝着起来以后心脏不好受了，啊，是这样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们的，刚才姚老师念的这一段，啊，这段来说呢，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啊。什么提示呢？从早晨的6点，啊，到10点，啊，这个时间，啊，我们有半数啊，啊，这个血压。啊，都会上升的，啊，所以这里特别提示一些，啊，患高血压的朋友，是吧？高血压朋友和在 患高压这人数在我国有多少呢？那就上亿了，是不是上亿了？为了避免这个，我们首先要防意外啊。大家要知道，是吧？早晨呢特别要慎重，6点到10点这个半数血压都会上升，所以早晨一量血压，绝大多数，我早晨血压高，应该说的是不是跟强调的是一样啊？ 对，因为很多这个高血压的病人反映，就是早晨起来那个时间段血压是最高的。 这就通过临床的呢，这个统计是有一半人，是吧？都这时候早晨高，一高了以后就容易出现危险，是不是这情况？ 是的。 它不仅仅呢，现在是这个血压的问题，其中也包括什么呀？血糖，是不是？ 对。 包括血脂。包括我们的心脏的供血嘛，还有呢我们大脑的供血氧，这些呢都处于不稳定。 就是清晨起来这一会儿，您刚才说的这几种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在清晨起来都处于不稳定的阶段。 它这个呢是由于什么呢？大家想想，它是从人体的静到呢天亮了要起床一个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一静到一动呈现了一种呢不稳定的状态。 对。 所以在这时候呢我们要格外的小心。为什么要大家做这个晨起五步操？我们说了有针对性，是吧？怎么针对呀？就是这样的针对。这是我们的提示呢，第一个就是不要呢这个发生意外因为呢循环还不畅通。 以下是广告时间。因业务需求，祥康北京市场现厂桥店、丰台店、昌平店需要业务员若干，有意人士可以联系店内。以上是广告时间。 你比如说我们常听一些老年朋友在说什么，说我醒以后起来以后不能马上站着，也不能马上走，这样情况也不少，起来以后你坐着，坐完以后呢，坐在床边上，然后站一会儿，站一会儿再坐一会儿，坐一会儿再站起来，感觉到这腿底下有劲儿了，也就是说呢，这个血液到了，这时候才能慢慢的走。经常有人反映这情况，这说明什么呢？那就从你静的时候，在你动的时候，这个过程，由于你的淤血、气血不畅，所以才会出现这情况。血不到哪儿，哪儿就不给你用，它不给你发力。这是我们提醒的呢，提示呢，第一条。那么还提示什么呢？就是说，现在医学界说了，说遇见这情况，我们怎么去预防呢？他们提出来这个，一些。规定了一些方法，就是说在室内起来以后，在室内你得活动多长时间呢？得活动45分钟到60分钟。现在什么都量化了，是不是？都细化到这种程度通过这样测算就告诉你了，这时候你全身的血液循环通过在物理室内通过45分钟一堂课， 通过这45分钟时间的调整就达标了， 就达标了。这时候才允许你外出这是一个。还提示了，如果天气不好，还提示你怎么着呢？还尽量不要出去，是不是？不要出去。这是我们说的说为什么要特别注重心脑血管这个疾病呢？我们曾经跟大家说了，大脑是什么？ 司令部。 心脏是什么？ 发动机。 还有一个别忘了，血管是什么？ 血管是生命线啊。 生命线，我们中国人呢在这方面呢重视的不太够重视了心脏为什么呢？出现了心绞痛关心病心梗死亡 哎，大家引起重视了。另外呢，重视那个脑部的，啊，脑梗啦，啊，脑出血啦，啊，栓塞啦，啊，还有呢，脑萎缩啦，这些情况，对血管还缺乏应有的重视。就在国外来说呢，一般的人不让动血管，是吧？你看中国一有过去啊，一有病，是吧？不管什么病去了以后啊，输液，啊，形成了医院去了以后都给输液。这个国外的医学家考上中国来考察，一看，是吧？人家做了一个统计，啊，什么统计呢？在中国医院里啊，输液的这些人，通过他们复检，发现什么问题了呢？70%的人不应该输液，或者可以不输液。那么说呢，只有30%的人啊符合输液的这个条件。哎，为什么呢？在国外对这个血管轻易不要动。啊，可是大家认为什么呢？快呀，是吧？好的快呀。啊，曾经我们这个新闻媒介啊报道过一个年轻小伙子因为感冒。是吧？没想到去了以后一输液，这人没了。好，这场官司行了，打起来了，是不是？我们人好好的，没什么病啊，就是感冒啊，怎么一输液人就死了呢？他不是70-80啊，他不是有别的病啊，他年轻啊，体壮啊，就是因感冒想好的快一点，没想到这一输液死了。很多人不太清楚啊，什么快啊？好的快，对。这个是一点不假，好的快，为什么呢？它直接就进入我们血液当中。但是如果一旦啊出现了一些是吧药物的反应，发生的危险性，那也相当快啊。所以这特别给大家啊说说，现在我们国家有多少心脑血管疾病的人？2.9亿，大家想13亿人呢啊，13亿多啊。是不是2.9亿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说我们为什么是吧要让大家认真的去做这个啊早晨的晨起五步操啊？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再一次啊强调是吧，我们都把书都写了，是不是？怎么又把这个又编出来呢？还要贴在咱们店里的墙上呢？为什么呢？就是提醒大家注意。而且我们在这节目当中再一次强调2.9亿心脑血管疾病，是不是？好了，这个我们谈到了啊，这个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那么大家说了，心脑血管方面疾病有哪些呀？还真不少，所以我们也给大家简单说说啊。为什么要提示呢？啊，就是这些朋友在早晨的晨起五步操更应该值得注意，就认认真真的要去做。那么我们是简单说说啊，当然了，心脑血管疾病很多很多了，我们就说些常见的吧，是不是姚老师？ 好的。 哎，比如说啊，我们知道的高血压、冠心病、中风，还有这个肺栓塞，高血脂，是吧？还有呢，静脉，啊，静脉炎，静脉的斑块，啊，动脉炎，动脉的斑块，还有什么呢？就是血管鼓包了。什么叫血管鼓包了？ 这个还是头一次听。 是不是？鼓起包来了，跟我们那个车带一样，鼓起来了。啊，这叫什么呢？叫血管瘤。 哦，您说的是血管瘤啊？ 好多人现在都查出来了，是吧？肝血管瘤，还有一个呢，什么呢？腹部的血管瘤，啊，腹部的，啊，就在我们肚脐上，啊，胃口这个位置上，啊，他是没有感觉的，啊，他也没有痛苦，啊，如果突然的活动，啊，突然嘛，啊，这是我们以前说了，人什么时候容易得病啊？我们说过吧，哎，一动啊，一静啊，一静啊，一动啊，一冷啊，一热呀，是吧？等等这些啊，突发的，是吧？都容易啊，对这个血管 啊，心血管、脑血管啊，动脉血管、静脉血管，是吧？都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啊。所以有这些病的啊朋友，怎么样啊？你在动的时候啊，一定要提前做一些准备啊。另外，动作呢也不要急，也不要忙，也不要啊负重啊太大。好了，这是结合刚才吧杨老师说这个啊，这个五步操的啊头一步是吧？下面呢，再请杨老师给咱们讲第二步，好不好？ 好的，咱们再给大家说说这个晨起五步操的第二步。第二步是按揉迎香穴。第二步按迎香，保障呼吸要通畅，活气血，通经络，抵御外邪要加强。迎香穴鼻两旁，眼两侧至印堂，睛明穴位要加强。一举三得很流畅，肺主呼吸鼻开窍，一旦发炎肺遭殃，呼进细菌和病毒，肺与气管受影响，鼻不通睡难安，头不清记忆减，感冒连连不间断，莫当小病不去管。 嗯，这是我们说的啊五步操的呢第二步啊。第一步呢特别重视，先把血输送在哪儿呢？心脏啊和大脑。那么我们说的第二步呢啊，就说的是肺啊和呢肺的窍啊。为什么这一点呢？人活的就这口气啊，是吧？你气必须要通畅啊，啊，是吧？气行血一行啊，所以我们都抓住一些啊重点啊。而且后边第四段是吧，说得很清楚啊，特别提示了啊，你一旦有这个病会怎么样呢？啊，容易感冒是吧？哎，容易感冒啊，容易什么呢？头昏是吧？记忆力呢啊减退，集中力呢啊也差。是吧？所以这个呢，是吧？我们抓住了肺，抓住了气，啊，抓住了肺之窍，啊，这是我们说的第二点啊，第二步，啊，咱们继续往下念，好吧？ 第三步，搓脖子，坐起来搓脖子，左面搓了，右面搓，搓时动作要灵活，搓热才算是合格。颈椎病太普遍，白天晚上不得闲。偶尔再受风和寒，多种疾病是根源。颈连头称上关，上供下传是关键。一旦颈椎有病变，波及心脏生多难。早晨搓腹内寒，防感冒防风寒，手也热了全身展，舒舒服服做防范。 嗯，这是我们说的呢啊，我们说的是第啊三步。 对，说的是晨起五步操的第三步。 今天呢时间马上就到了，我们只是提示大家看看我们多少人有颈椎病，是不是？而且还告诉大家这个颈椎病是吧，可以说直线上升。为什么呢？你看啊，人们经常低头啊，上班的低头，学生低头啊，生产线的这个工人也得低头啊，工作完了呢还低头，看什么？看手机，是不是？啊，白天晚上不得闲，晚上怎么不得闲呢？那就枕着枕头啊，啊，他负担着这个脑袋的重量啊，是吧？有的呢枕头还不合适啊，睡一宿觉发现怎么了？坏了，落枕了，是吧？所以说颈椎病比感冒还多，而且一旦颈椎啊发生了病变啊，引起的疾病真是太多太多了。有多少啊，它的危害性啊，危险性有多少啊，我们下档节目再和大家啊继续解释分解，好吧杨老师？ 好的， 好，今天我们就到这儿。 好的，朋友们再会。 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

们草宇宙的坚固要坚强，现在不准不要等了，看我微微的坏掉都可以原谅，停止不见的观看，选择性遗忘，流点汗再回家，现在不准不要等了，看我有没人愿力气用在那，一起抽丝剥茧爱一个头发，不如消耗热量，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每。